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送亡人，百鸟朝凤是大哀的曲子，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只有德高望重的死者才配享用。 这首曲子是唢呐匠的看家本事，一代弟子只传一个人，这个人必须是天分高，德行好。要学会这首曲子，那可是十分荣耀的事情。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这只金唢呐是我师父传给我的，他已经有五六代人用过了。从前出国的时候，索大将坐在太师椅上，孝子贤孙跪倒一大片，千感万谢的。 现在， 谁他娘的还把咱索大将当回事啊？ 悲伤凄美如叹息一般的唢呐声把我们带到了电影《百鸟朝凤》中。焦三爷是无双镇的唢呐王，由于年事已高，他把唢呐班传给了自己的徒弟尤天明。然而时代变迁，传统音乐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天明的尤家班难以为继。 唢呐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 请听专题音乐节目《百鸟朝凤》。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份，有关电影《百鸟朝凤》成为了相当热的文化话题，它引起了人们对传统音乐文化匠人精神的关注，也引发了关于电影市场运营的种种思考。这不仅得益于著名导演吴天明拍了一部好电影，也要归功于《百鸟朝凤》的义务宣传员方丽面对院线经理们求排片的一跪。2016年5月29号晚上，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电影放映之后的交流活动中，方丽 面对台下座无虚席的学生们，敞开了心扉。 我替我最心爱的白鸟操号，我挡子弹干什么都行，所以我从来没有一点说我有什么尊严。我最大的尊严是我们电影才有尊严，我们的电影能上院线，能够跟我们所有在座的观众去交流，能让大家能看到，这个才是真正的尊严。而我们就 1939年生于陕西三原，从1984年到2014年的30年间，他不仅拍了很多好电影，还为中国影坛培养了一批飞升国内外的电影人，被称为是第五代导演的伯乐。他的影片从《人生》到《老井》，再到《变脸》和《百鸟朝凤》，每一部都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电影《百鸟朝凤》是一部关于爱和坚守的电影。2014年3月，这部电影的剪辑制作完成只有一个月，吴天明导演就离世了。他把自己生命最后几年的心血和思考都倾注在这部作品中。影片中的音乐似乎也是吴天明导演在向我们倾诉着他的担忧，他的深情。《百鸟朝凤》中焦三爷的扮演者陶泽如说，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吴天明精神的写照。 那应该就很像这个焦三的感觉，很多地方很像，应该可以说是他的精神写照，精神自传。 从吴天明的电影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土地、对传统音乐文化有着深深的爱，对每一个人他有悲悯情怀，对艺术他有着不懈的追求。《百鸟朝凤》的作曲是首都师范大学作曲系主任张大龙教授。早在2013年，他就因为这部电影的音乐获得了第15届华表奖优秀音乐创作奖。张大龙回忆起当年跟吴导的合作， 他的想法呢，他说是主要是以陕西音乐为基础。他那个舞蹈呢，对音乐非常熟悉，尤其对陕西的音乐非常熟悉。他是一个热爱音乐的一个人。他说：“咱们这个片子是在陕西合阳拍。”他说：“你能不能还得要用，除了用陕西的素材之外呢，还也一定要有合阳的这个现腔，因为合阳这个地方呢，它是跟山西接近，就是山陕交界的这么一个县。”然后我就去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舞蹈说你好好听一听，一定要把合阳的这个地方的素材呢，要吸收进去，这样跟这个画面，他说贴得更紧一点。 在张大龙创作电影音乐期间，舞蹈曾经先后3次来到他的琴房，和他交流音乐方面的想法，并且试听效果。 第二次来的时候，我这时候大部分的音乐这个缩谱创作已经完成了，我就整个从头到尾的我给他反复的在钢琴上弹了几遍，啊，他就闭着眼睛听，摇头晃脑的，反正就在那儿，是好像很陶醉，很就完全沉入到那个里边。当然这个音乐里边有伤感的音乐，有抒情的音乐，而且有苦中作乐的音乐，就是那个片子里边不是有一段那个他心情很难过，焦三爷啊喝完酒了以后是吧，痛苦当中又吹那么一段音乐，他对那段音乐他也特别喜欢，他说哎是那个意思，是那个 苦中作乐的那个东西，因为什么是快板，用他说用快板表现伤感的东西很难的，一般都是用那个都是那种慢的，是不是啊？深沉的，这是舞蹈的设计。他说我就要这么一段音乐，我这画面呢我就是这么设计的，我就想要这个他在痛苦的时候，他一边在好像类似在跳舞，一边在晃晃悠悠，在这种醉酒的这种过程中表达他这个内心的这种苦涩。当时我还没看这个画面，舞蹈就在我这屋里边就给我就表演开了，很多音乐的时候，结果就这一段音乐特别的吻合，包括焦三爷吹唢呐的那个指法跟我写的这个唢呐的那个指法都基本上都是完全能对得上的。 片中唢呐音乐的戏份很重，几乎所有的剧情和人物的塑造都围绕着唢呐展开。片中所用的喜事上的音乐、丧事上的音乐都取材于当地民间音乐，其中凝结了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千百年来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正如影片中焦三爷所说的，咱们这黄河岸上不能没有唢呐。 我快要吹不动了，可咱们这黄河岸上不能没有唢呐。别说婚丧嫁娶弄几根唢呐闹，就是平时干活累了，大伙听一段也能解解乏。所以呀，在咱们这块地盘上，唢呐不能断了种。咱们吹唢呐的好歹也是一门匠，既然是匠活，就得有人担起责任，把这活传承下去。所以今天我选的这个人，不单是看他唢呐吹得多好，更要紧是看他能不能把唢呐吹到骨头缝里。只有把唢呐吹到骨头缝的人，他才能拼着命把这活保住传下去。 众所周知，传统的民间唢呐曲《百鸟朝凤》主要流行于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地，是在喜事上演奏的。而在创作《百鸟朝凤》的电影音乐的时候，舞蹈希望张大龙可以写一首陕西版的《百鸟朝凤》。根据电影剧情，这首曲子只有在德高望重的人的葬礼上才可以演奏。 舞蹈就跟我说要写一个陕西版的《百鸟朝凤》，不要跟山东那个一样，说可以吸收一些他那个有个那个不是，既然鸟嘛，他肯定要叫唤啊，鸟鸣啊，是不是？那个可以重复，那个不重复你不行。但是我在那个里边跟那个唢呐演奏家，青年唢呐演奏家，非常棒的一个演奏家，中央民族乐团的陈立宝，他这个青年演奏家。然后我就说，能不能再挖掘一些你跟那个原来的那个老板那个《百鸟朝凤》里边没有出现过的那种鸟鸣啊，那种鸟叫啊什么？他说行，我来给你琢磨琢磨。经过他的创造，哎，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天明的女儿吴妍妍说，当初爸爸要拍这样一部不符合商业价值标准的电影的时候，他曾经和父亲发生过争执， 最后他拍桌子冲着我大喊说，老子他妈就是要拍，不要再说了，说我不是拍给现在观众看的，我就是拍给未来的。 其实白鸟朝凤跟他之前的电影是拍的是不一样的，他之前电影他到最后的结尾是有感情的一个提升，但是在白鸟朝凤里头他没有，他给你更多的是他的疑问，他的问号，我想他也没有答案，所以他才那么愤怒。 张大龙先生在完成《百鸟朝凤》电影音乐之后，以这部音乐为基础创作了一部《百鸟朝凤唢呐协奏曲》。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鸟们的叫声一次次冲破夜的黑暗，并最终在黎明迎来了一次百鸟朝凤般的升华。电影也是一样，它的发行、宣传和上映的过程本身就像是一次百鸟朝凤。吴天明导演对即将逝去的传统文化的声声呼喊、悲鸣，得到了众多电影人、文化人以及电影观众的回应和共鸣。作为舞蹈多年的朋友，张大龙说他们的第一次合作是舞蹈拍电视剧《黄河人》的时候，剧中音乐是舞蹈的最爱，每天在他的车里都陪伴着他，而且遵照舞蹈的遗愿送他走的也是《黄河人》的音乐。在很多熟悉吴天明的人心目中，他像这音乐一样真诚质朴，温暖明亮。吴妍妍说，黄河人的音乐到现在他都不敢听。 八宝山的那一次，然后最后把黄河人那个曲子就作为在八宝山用的，所以我现在不敢听这些音乐，其实很不敢听，因为我一直觉得他在我跟前儿，就是包括这个《百鸟朝凤》，他一直在我跟前儿，我觉得就是爸爸在陪着我。突然就觉得，哎，这发行完了，可能就真的是要跟他说再见了，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其实是很难受的。 看过《百鸟朝凤》的观众相信会对影片中焦三爷远去的背影记忆犹新，并且可能由此联想到远去的吴天明导演。 就我们也觉得特别激动，而且我也特别替舞蹈觉得高兴，就是说他在最后一部片子里头还能造成他像人生和老井那样子的一个轰动。我觉得他如果他在远方能看到，我觉得他会觉得很欣慰。对， 和电影本身平时的风格不同，《百鸟朝凤》的预告片中用了一首粗犷豪放的宣传曲，歌手苏阳的《喊歌》。 天上日头， 天上日头， 把汗水收干， 把汗水收干， 时间刚到， 不怕谁躲闪。 人比你忙， 人比你忙， 把喉咙喊破， 把喉咙喊破， 走一松间， 发一声呼喊。 西北人苏阳对这部电影有着比一般观众更多一层的理解和感受。 他正好是在陕西拍的嘛，我在陕西生活过3年，我自己又是西北人，所以他的那个感觉，虽然他们说的是普通话，但是那个气息啊，确实还是有那个陕西农村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生活可能逐渐的对我们以后来说能够接触到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他透露出来那种人和土地的那种关系，那个焦三爷唢呐的那个声音和那个环境的那个他那个土地的那个声音的那个感觉，确实特别能打动人。 迈开脚步， 尽管在吴天明的电影中唢呐只是一个载体和隐喻，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在节目最后用苏阳的话给他一个小小的回应。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舞台，它的火爆程度远远超过了电吉他呀，就是架子鼓那种独奏的那种就是常规性的那种摇滚乐的段落。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叫时尚的，什么叫新的和旧的，其实可能是在于他未知吧，他就觉得新鲜，有这样的一个人，他知道这是唢呐，他也知道他祖祖辈辈啊，我们有人在吹这个东西，但是在这个场合用的时候，他就觉得给大家一种非常亲切的一种刺激，特别热烈，就是那个气氛反而比那个对平常的那个乐段更加热烈。 相信电影和电影音乐所唤起的共鸣并不是一时的，而是每个人的精神血脉中深深埋藏沉睡已久的，但是终究他会醒来。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 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到这样的音乐，你的脑海中是否有这样的想象？可以看得到地平线的茫茫原野，具有传奇色彩的牛仔形象和那个跃马驰骋、格斗持枪的激烈场面，这就是非常经典的美国西部片音乐《七侠荡寇志》。当然，可能也有朋友想到的是某电视台举办的青歌赛当中的音乐。我也看到过一些评论说，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作的音乐，其实不是，这是一部美国西部片的主题音乐。中文译作《绚丽七雄》或者《七侠荡寇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你带来创作这段音乐的美国著名电影作曲家埃尔默·伯恩斯坦。注意了，这里不是原纽约爱乐的音乐总监、名列二十世纪三大指挥家的伦纳德·伯恩斯坦，而是埃尔默·伯恩斯坦。那其实呢，在美国的音乐界、电影界，称埃尔默·伯恩斯坦为西部的伯恩斯坦，而居住在纽约的那位指挥大师、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则称为东部的伯恩斯坦。没错，也就是说，创作西区故事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而创作这首《七侠荡寇志》的则是埃尔默·伯恩斯坦，两位都是有着突出贡献的音乐家。而在这部里程碑式的西部片《七侠荡寇志》中，伯恩斯坦写出了如马儿飞驰般急促的进行曲，之后数年某广告一直把它用在电视广告中，令人耳熟能详。 尔默·伯恩斯坦，美国电影作曲家，同时也是乐队指挥，1922年4月4号生于纽约，就读于纽约大学，当过舞蹈演员、电影演员、画师、钢琴演奏。二战时他曾在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广播站工作，后来参加联合国广播部做音乐节目。上世纪50年代初进入美国电影界，由他作曲配乐的影片不下100多部。他曾为十戒、七下荡寇志、杀死一只知更鸟、大逃亡以及大忌惊雷等经典影片创作过电影音乐。但是他的经历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得奥斯卡奖一定是很优秀的配乐，但是没有得过奥斯卡奖就比得过奖的差吗？一点也不。就像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位作曲大师埃尔默·伯恩斯坦，他14次获得奥斯卡提名，最近的一次是2002年的影片《远离天堂》。这里我们听到的是1962年的影片《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电影原声重录版。梦中的呓语，或是梦中的呢喃吗？西风卷帘笑落花，低吟浅唱谢芳华。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的配乐。这部电影是表现南方小镇种族歧视和压抑气氛的影片。对于伯恩斯坦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他花了6周的时间讨论剧本，一直不得要领。而他后来回忆道，我意识到虽然影片讲述的是那些问题，但是却是通过孩子的眼睛反映出来的。影片中我们听到的简单的旋律是由一支小乐队演奏，并不时加入钢琴的单音符，听起来更像是孩子凭借记忆的演奏。埃尔默·伯恩斯坦也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的配乐获得了金球奖最佳配乐奖。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婚礼》当中的咏叹调《快给城里的大忙人让路》。我们知道很多电影当中都会选用一些古典音乐的选曲，而作曲家埃尔默·伯恩斯坦则很有趣地根据电影音乐的情节，把莫扎特《费加罗婚礼》的这段咏叹调穿插到电影的配乐当中，取得了惊人的效果。选自电影《奥斯卡》，中文译名《弹指威龙》，是由史泰龙主演的一部电影。幽默诙谐，音乐中还有曾经的很多大师的影子，罗西尼、威尔第、 还有尼诺罗塔。仔细用心来聆听吧，你会发现很多音乐元素都在他的音乐当中，就像解开一个个的谜语。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在埃尔默一波又一波的音乐当中，你好像都来不及呼吸，来不及感动，新的音乐灵感就又过来了。几段埃尔默·伯恩斯坦的电影音乐的创作，相信你对这位作曲家的音乐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面介绍过，他当过舞蹈演员，当过电影演员，当过画师，当然还有钢琴演奏。有评论甚至说他是一位钢琴天才，他在纽约是从阿隆·科普兰这位大作曲家学习作曲。28岁那年，他搬到了好莱坞，首都为足球题材的影片《周六英雄》开始电影音乐的创作。在完成了几次作曲任务以后，为琼·克劳夫这位大明星所饰演的一部惊悚片叫做《Sandy Fair》所写的充满忧郁的音乐，让埃尔默·伯恩斯坦一夜成名。荧幕上的旋律波光粼粼，闪闪星光，就像岁月长河一直静静地流淌着，不知疲倦地奔腾着，朝着未知的前方，在这欢笑、忧愁、悲伤、幸福。电影如人生，有着这些喜怒哀乐，音乐亦是如此，有舒缓，也有激昂。荡气回肠的旋律编织成一段段银色的记忆，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永不消散。今天我们来聆听电影配乐大师埃尔默·伯恩斯坦的动人旋律。伯恩斯坦1950年，也就是他28岁的时候，开始从事电影音乐的创作。他的决定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划时代之举，因为当时美国的电影音乐领域几乎被艾瑞克·科恩·古尔德、尼克拉斯·罗萨和马克斯·丹纳等中富的欧洲人富丽堂皇的交响乐所垄断。尽管伯恩斯坦也同他们一样经常用管弦乐队来作曲，但是他尝试也使用其他的方式和技巧，让电影音乐和画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了不同的电影音乐的效果。我们这里听到的是电影《Amazing Grace and Chuck》的电影音乐，中文的译名叫做《无声的抗议》，但我觉得不如直译，直接叫《Chuck 的奇迹》。这是1987年的一部电影，故事讲述的是Chuck 是一名12岁的可爱孩子，他生活在幸福家庭中。当他随同其他孩子参观过核子飞弹基地之后，核武器的威胁人类安全的想法就一直纠缠着他。而小小年纪的他，为了抗议核武器，他放弃了他最擅长的棒球运动以示抗议。而这项消息也惊动了当地的报刊。后来这项消息见报之后，杰出的黑人篮球名将史密斯前来看 Chuck， 经过一番交谈，十分赞同他的做法，于是史密斯也宣告放弃篮球运动来支持 Chuck 的抗议。这个消息逐渐成为了一项越来越大的活动，后来越来越多杰出的运动员加入了这项抗议行动，甚至原苏联方面也有人响应，导致美苏元首不得不展开彻底消灭核武器的谈判。音乐就是在这样的故事中慢慢展开了，埃尔默·伯恩斯坦在这段主题音乐当中一层层的铺陈，到后面逐渐展现了音乐的力量。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喜爱电音乐的朋友应该对这一段非常熟悉了，这是拍摄于1993年的电影《纯真年代》。这部电影是根据伊迪特·沃顿的小说改编成大荧幕制作的。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非常热爱这部电影，无论是原著的小说，还是这部电影日后的拍摄，还是电影当中的人物。这是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作品，也被誉为是最不像马丁·斯科塞斯的作品，没有他一贯影片当中的流水场景和大喊大叫，有的则是罗曼蒂克浪漫的场景以及特有的美感。影片的背景设置在19世纪70年代，主题音乐的部分在整部影片当中也多次出现，而主题曲也充当了影片中的情歌，同时音乐还兼顾到了凸显影片中18世纪场景的气氛。这首主题音乐用小调演奏，节奏有点飘忽不定，而音乐的字里行间也透露着故事的三位主角纠结的情感，伤感的结局。这里我换了一个版本，不再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管弦乐队版，而是选用了帕尔曼独奏的这个版本。在这部电影当中，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与作曲家埃尔默·伯恩斯坦有着很好的合作。马丁·斯科塞斯说， 用传统的紧张感、强调化或注入戏剧化的元素方法创作音乐与加强电影的主题是一回事儿，为影片增添美妙的感觉的音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埃尔默·伯恩斯坦做到了这一点，对我来说，这是他最伟大的贡献。这是2002年的作品《远离天堂》。遗憾的是，这也是电影配乐大师埃尔默·伯恩斯坦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当年的那个栖霞当寇之的豪情万丈、标志性的铜管早已不在。整部影片的配乐其实也根据影片的风格，由钢琴和弦乐构成慢板散拍的主旋律，让人感受到的是丝丝的哀伤与无奈，尤其是在木管乐器的运用上，长笛、双簧管的低沉更能体现并加重这种情绪，和电影的主题丝丝入扣。好像那傍晚的景色，那些夕阳落下来的血色残阳，那天边映照的金色的云朵，那如哲人般静静矗立的远山，这是作曲家埃尔默·伯恩斯坦在他80岁时候的作品《远离天堂》，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伴随着这些挥之不去的画面，聆听感人肺腑的美妙音乐，向谱写这些动人音乐的大师埃尔默·伯恩斯坦致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节目最后，古月感谢您的收听，再会。